好，各位兄弟，翻翻嚟第三节。 系，讲翻边只波。 上一节就讲到呢个高慧贤有钱嘅问题，佢就教人哋喺澳洲申请信用卡。 系、嗯、 作为游客啊， 作为旅游之用， 其实就冇可能嘅，我相信，即系应该系开唔到嘅。 系啊，你喂，如果个游客你。我喺你当地开咗张信用卡，碌爆晒之后走咗去， 碌爆咗手都做埋，咪咯？ 佢点咧？系 我就知道咧，汇丰银行咧就可以开到信用卡嘅，你唔喺嗰度住都可以开嘅。咁但系你要开一个当地嘅户口， 你又要地址证明嗰啲嘢咧，临审嘢。 你可以用外汇丰银行可以帮你搞到咧，用外国地址都开得到。但系呢个系五年前啦，而家应该收紧咗少少，未必得。咁但系汇丰系会帮你搞嘅，即系我哋上次讲啦，佢话冇话即直接了当话佢冇可能啦。咁跟住我就即系我又做咗啲 research， 咁其实咧就唔系完全冇可能嘅，其实都有少少可能系可以整得到。但是呢就应该是要他出发之前已经要整，那才有可能整到。如果不是呢，那张卡是出不到，因为做卡呢是要一个礼拜到的。 是的、哦、是的、哦、你提醒了我，社长真是、哦、我们这边有可能即场给张卡你、啊、他那阵是这么讲，他说去一间咖啡店什么，他说不方便写，又带不够现金，所以想碌卡啫喎。系佢系当时即系 戆鸠嘅， 突然之间想啫喎。 其实度度都可以碌海外卡，即系如果你收得 Visa 咧，就一定要收海外卡，系唔可以唔收。 同一个机构做， 尤其是你系买一杯咖啡咁样样，屌你五蚊都唔捻收咩？唔通实收嘅，除非佢连卡都唔收。 哦，我好像记得他说他是用美国运通啊， 运通当然不收啦，因为美国运通现在啊不是喎、啊，现在就不同了，那阵时就应该又不收的，因为那阵时咧运通的费是高很多的，不收正常。咁但 系 而家 好多网友不知道我哋讲乜啊，即系其实 American Express 咧喺澳洲很多地方是不收的， 以前，而家 系以前或者 依家多啲咯， 多啲咯。 近呢十二个月咧，就澳洲咧运通嘅收嘅地方就多咗好多嘅。原因咧就系、是、澳洲咧就将嗰个 fee 咧，即系嗰个即系嗰个收嘅 percentage， 即系信用卡公司收嘅 percentage 咧就划一咗，咁变咗 Visa 同 Master 同埋American Express 咧都系收同一个 interbank charge， 咁变咗咧。即系呢个运通嘅收嘅费用高嗰个时代就过去咗咯，所以而家好多银行咧都唔再出，即系以前喺澳洲咧就好多银行都可以出运通卡嘅，咁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就好多都 cut 咗运通呢个 product， 咁净系出到 Visa 同 Mastercard， 咁如果移民去澳洲嘅人咧就留意一下咯，因为以前咧嗰啲American Express 咧就多好多着数嘅。咁而家嗰啲着数冇晒㗎啦。咁因为佢嗰个 fee 收得唔够高嘛。咁佢冇可能俾咁多着数你啦。咁唯有嗰个做法呢就係、是、如果你係澳洲要申请信用卡呢都係用返 Visa 同 Mastercard 而家。如果简单啲呢就其实都唔使申请嘅，点使申请啊。如果你用到香港嘅卡咪用香港嘅卡囉。其实度度都收嘅。即係呢个才女话澳洲唔收海外卡呢就黐鸠线嘅。是假的，连超级市场都会收， 其实就作出来的啫。 他不识，他就讲俾啲 冇理由嘅， 因为 Visa、Master 是全世界都收的，如果你一收就收晒全世界出的卡的， 同一个机构啫嘛。 银行就不一样嘅，发卡行就不一样，但系嗰个信用卡 系 统就一样，系啦，系咯。所以即系有时报纸嘅资讯都唔可以尽信，就要。验证一下自己，系， 尤其是苹果日报啊， 苹果日报是完全不会 fact check 的，因为呢份不是真正的报纸嚟，而家佢系一个内容农场嚟噶嘛， 即系其实明报而家都系咁样。今日明报讲即系纽西兰呢单即系嗰个女总理放出嚟嗰条即系新桥咁样，其实系好即系好第二定第三手嘅新闻嚟，因为我哋呢边咧已经唔讲呢单嘢，呢单嘢已经讲完啦。 嗯。 因为呢单嘢其实实际上而家做紧地产嘅人认为咧系一啲影响都唔会有， 会唔会推高添啊？ 好难 推高，要睇个大范围啦，大经济睇而家外围系会唔会影响得到啦？譬如话好似你个呢、這个外汇啦，咁。而家个指数又跌咗好多，就因为呢个新嘅政府上台， 嗯， 但系而家又 ban 咗你唔俾佢买楼，冇得买其他嘢嘅啫， 嗯， 咁同时你本地人又有一啲本地人又都有本地嘅需求噶， 系， 咁我自己睇就会系托住个市咯，即、就、系、是、本地人托翻住个市咯，就变咗， 嗯， 嗱，但我有 收。 啊！你讲， 毕竟外国个占嘅比例系非常之少，只有得嗰3%。 嗱，但系咧，我就收到一个更加可怕嘅消息，就系、是、因为我都有朋友做起楼嗰啲嘅，咁我今日就打电话俾佢，咁啊同佢倾咗个几钟啦，咁佢又讲起而家即系呢个新政府做嘅聪明嘢啦，咁。 嗯 嗱，呢个我都未验证到，但我而家可以讲下啦，就系、是、呢个新总理咧，就同嗰啲大地产商咧，就放咗口风， 多跟啲， 就同佢讲，就同啲大地产商讲，你哋而家有几多货，政府全部买晒佢， 吓、啊， 咁大剂， 做公屋啊， 系大镬啊，佢而家个谂法咧就系、是、买晒啲货咧，跟住就。即系用一个 自己再 佢谂到一个绝世好巧咯，就系、是、跟住用免息贷款就俾首置嘅人买咯。 哦，咁要睇佢出几多钱啦，睇政府出得几多钱。 我收到嘅消息就系地产商而家浪高个价嚟买咯，因为你 梗系浪 高嘛，你想卖晒嘛。而家总之就系奥克兰市中心嘅公寓，佢哋政府系想卖晒。同埋 扫晒佢， 同埋喺一个西区嘅地方起紧嘅嗰阵时，因为前一个政即系早上一个政府咧就做咗一啲嗰啲 affordable housing， 咁佢嗰个地区已经有啲屋喺度噶啦，咁政府又同佢讲话要买齐晒你嘅， 嗯， 咁但系当然啦，价钱就未倾啊，但系如果你个意向系买齐晒人哋，咁根本上咧人哋就唔会同你倾啊个价。佢开几多少你就要俾几多 少。嗯， 而家我收到的消息就系嗰两个地，即系嗰啲发展商咧，全部都谂住浪起个价嚟卖。 咁一定个好正常啊！你如果你突然间咁大手笔咁扫翻上去，扫晒啲楼，好啦，俾你买晒啲楼啦。咁之后点样卖俾人呢？ 佢而家系好，即 系你要 到最后就系、是、 affordable housing。 系啊，到最后结果就系、是、最即系点讲？香港人 蚀钱卖噶咯， 系香港人见到最反感嘅就系、是政府津贴而家买唔到屋嘅人，就系、是、首次置业嘅人去买楼。 嗯， 即系我谂佢就唔会蚀钱嘅账面，因为账面蚀钱嘅话就好大镬。佢如果用一个免息贷款嘅形式，譬如免息三年。咁就可行嘅，我认为。咁但系可能到最后就政府会即系都会用好多纳税人嘅钱做啲无谓嘢咯。结果就系、 是，不过其实免息贷款佢冇必要自己扫晒楼啦，系嘛？ 或者用 super 买楼得唔得？ 纽西兰冇 super， 纽西兰有一样嘢叫 Kiwi Saver，但系都系 super 一种啦，类似啦，其实都有嘅。 系 super， 即系我哋讲一讲 super 就系 强积金咯， 退休金。 冇错，退休金。 但其实即系其实如果香港人嘅 context 呢一个就系 强积金咯， 啊，其实 一样 系 嗱，咁呢一样嘢又可以讲一讲，因为嗱纽西兰咧 系几时系嘛？ 诶，一阵先啦，你而家暂一阵讲，一阵讲飞机事。咁咁纽西兰咧就好耐都可以用自己嗰个强积金嘅户口，佢唔系纽西兰嗰个唔系强积金，纽西兰嗰个系自愿嘅。咁嗰个退休金嘅户口咧去做首期嘅，就政府咧上一届政府已经即系开始做呢样嘢，应该有六可能有六年啦，有冇六年啊？ 都好耐啦，差唔多啦。 咁差唔多咁系，咁因为呢样嘢咧，澳洲都未做嘅，澳洲都未可以用，系嘛？啊，曾 B 师 未，系提出大家，但系应该行到嘅，因为大家即系啲后生仔就好想 嗱，其实 都得嘅，我谂。 其实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帮到后生嘅，因为而家香港咧，谢伟俊都提出呢一样嘢，咁呢一样嘢就好有用嘅，其实。因为咧，有时咧，你如果真系买楼嘅人咧，买得起楼嘅人咧，嗰、那个退休金户口或者强积金户口咧，都应该有啲钱嘅。咁嗱，苹果日报就好负面嘅，因为系谢伟俊提出嚟，嗱，谢伟俊提咗呢样嘢，咁跟住咧，苹果日报话：，屌你每一个人平均嗰个强积金户口得180,000，咁点够首期啊？ 据话 嗱，呢一样嘢咧就证明咗苹果咧又系离捻晒地嘅。因为买得起楼嘅人咧，就唔会系平均收入嘅人，所以咧个强积金户口嘅结余咧，亦都唔会系平均嘅结余，佢会系比平均高好多嘅。同埋买楼咧，香港咧系好正常嘅嘢咧，就系两个人嘅嘢，就系要结婚嘅时候先买楼嘅。咁如果一个男仔同埋一个女仔夹埋佢哋嘅强积金户口咧？咁我保守估计呢好多都会有超过500,000嘅。即係如果係佢諗住买楼嘅人。所以500,000係好即係好有用嘅。即係嗰个钱。 achievable 啊係啊。 即係就算冇50万好就算冇50万就当佢係结余嘅180,000都好。你两个人加埋已经差唔多400,000啦。 36万喎。 係囉即係36万啦。咁但你应该都高少少嘅唔会就咁係即係最低嗰个结余。最平均的结余应该不会的、因为你平均的人应该买不到楼的。咁好啦。 再加上自己少少啲储蓄。 咁你又 咁上到车㗎啦。 咁再加埋父母又帮一笔。咁咪上到车囉。呢啲其实是最好嘅政策。即係比起。 好合理 啦、啊。比起呢个谭文豪同区嘅谭文豪啦。而家我讲九龙东谭文豪 vs 呢个谢伟俊。谢伟俊提出嚟嘅嘢咧，就比谭文豪提出嚟嘅嘢有用啦。因为谭文豪咧今日咧就系 share 咗呢个纽西兰呢个女总理搞嘅唔准海外买家购置业。如果香港唔准海外买家置业，楼价系都系唔会跌得去边嘅。因为银行即系 Tony Choi 呢个讲过，因为银行嘅结余实在太劲，嗰啲钱系要用嚟投资嘅。太多钱啦！呢、这个即系成个金融系统，啲钱系要搵出路的。如果嗱，真系少咗大陆人嚟买，香港人都会买嘅。因为如果楼价跌少少嘅话咧，入市嘅就系有实力嘅人，亦都唔系即系谢伟俊提出嚟计划帮到嘅人。即系谢伟俊提出嚟嘅计划咧，可以帮到一啲即系争少少就入上到车嘅人。而呢个谭文豪讲嘅嘢呢根本就只係帮到一啲係非常有实力嘅投资者。因为佢跌少少根本冇用㗎嘛。如果佢跌少少帮唔到你咩㗎、嗯啊。那个楼市那个楼价。所以喺呢个九东嚟讲呢谢伟俊呢都系一个值得即系支持嘅建制派嚟嘅。虽然佢都好撚契弟但有时佢做嘅嘢呢都唔系错得晒。 我睇佢做咩啦？ 你睇佢 虽然系佢一个帮过黄杨达嘅契弟啊， 但你要睇下佢实际上做啲乜嘢咯。嗱，因为佢喺邓龙威嗰单嘢咧，又系帮邓龙威。 哦，佢几落力喎、啊，真系。 系、哦，我嗰阵都问点解佢唔揾何俊仁嘅？ 何俊仁咧就我讲个秘密俾大家听啦。以前咧佢。即系未系而家呢个时间啦，可能讲紧八几年啦。佢同教协嗰啲人咧就即系佢喺教协度拗生意嘅。 咁八几年嘅时候咧，如果教协嗰啲会员咧去买楼咧，佢去何俊仁，即系有啲人会去何俊仁嗰度做契嘅。咁咧，啲人咧就最初以为何俊仁系会收得平，但系原来咧就唔系嘅。嗰阵时何俊仁咧系比市价仲要收贵啲添，即系啲人因为有啲即系你知道有啲人咧拆教协嗰啲人去信啊司徒华噶嘛。咁啊，司徒华大叫咗啊，何俊仁入嚟，咁咪即系以为都系抵噶啦，都唔格价噶啦，咁样。咁实际 自己有啦，以为 系以为自己有，咁我有优惠啦。咁实际上就唔系嘅，咁咯。咁你如果喺呢件事你咁样睇下何俊仁嘅话，你就会知道究竟佢会唔会帮阿谢龙威啦。啊，唔系谢龙威 ，sorry， 邓龙威 系。所以我讲咗谢龙威添，因为阿谢伟俊帮佢嘛，讲错咗，唔好意思，唉， 哇，你咁讲又话我哋冇啦，不过唔紧要啦。如果大家真系觉得，只要系支持民主人嘅都叫对嘅话，即系叫咩啊？只问立场不问是非咧，咁其实咧，香港嘅真普选可能都几难争取到啊。 其实谢伟俊呢条撚样咧，就做好多嘢都衰噶啦。咁但系佢喺提出呢个强积金嗰度咧，其实系有用嘅。即系对，尤其是对于一个真系争少少嘅 couple 嚟讲咧，系帮得到手嘅。 系啊，你好合理嘅其实。 因为其实外国都有呢啲 case。其实谢伟俊佢唔系一个傻仔嚟嘅，屌佢其实系有脑嘅人嚟嘅。佢点解要帮？邓龙威梗系有佢嘅原因啦，佢个形象系好捻差噶嘛，但如果佢做下呢啲咁嘅嘢，其实佢形象又加分噶， 改善下咯，系啊， 系啊，但系佢系你可以咁讲嘅，即系佢有阴谋嘅，咁但系佢实际上做咗好嘢嘛，咁人哋做咗好嘢，你都要赞佢噶，系咪先？ 咁系， 唔得噶，即系而家嗰啲我哋啲网友咧，只要稍微赞下大陆啊，赞下啲建制派啊，咁就又系咩噶啦？就话又投共啦、啊，唔系佢叫我哋入咩啊？入阿林郑个中策组定咩啊？佢叫我哋全部入晒去、啊， 人工咁低，点请到我哋啊？屌，即系我唔系讲得罪讲句，三皮几姐几多钱啊？你自己计下，阿哥 唔系九三到九万， 咁佢就算九万都唔系多啫， 即系几钱啊？澳币。九万就系两万五， 两万唔到两万，万几蚊， 万五啦， 一个月 哦，咁 唔系好多钱啫， 咁唔系好多， 系咯， 系啊， 咁冇乜，即系其实对我嚟讲冇吸引力咯，即系唔好意思，即系呢啲，即系呢啲嘢咧，我哋都唔想帮啊七七七助纣为虐咯，呢啲留翻俾白票党嗰啲人啦，白票党嗰啲人可能就真系会加入噶。 前学民思潮都有人帮七七七助选啦、啊，有人 咁梗系啦，人嗱好老实讲，因为 人各有志嘅，系咪先？ 系啊，同埋有人嘅理论咧，政治理论咧就系、是只要自己入到建制咧，先至可以做到事。 系啊， 咁一定会有人入去嘅，所以即系你要睇，即系睇个世事，亦都睇得阔啲咯。咁嗰啲人有啲人系唔会冇咗个初心嘅。佢真系想做好事，咁嗰啲人 啊，有啲人可能冇咗喎，咁咪唔知啦。要留待以后，要留待睇佢表现咯，睇佢将来表现咯。 系啊，又唔可以讲，个个人都系为钱嘅。咁我哋比较市侩啲，即系个人工太低，我就唔捻做啦。即系讲真，唔系得罪讲句， 嘥时间、 因为咧，我哋讲嘢咧系唔收钱嘅呢度，系一毫子都冇，我哋都照讲。 冇啊。 因为我哋中意做，因为我哋系一个去到一个 level 咧，就系我哋中意做又做，唔中意做就唔做，就好简单。 好似今日个特比啦，就系中意做，所以开一节啫嘛。 系啊，系啊，仲讲下，其实都系咁讲啦。其实澳洲人都好捻惨噶，有英国国籍都唔捻知道，屌阿星，点似 BBN 都黑衣日日喺度黑屌你老母。 嘢都系，你咁讲好伤心噶，人哋 我有啊，我有英国国籍啊，吹啊， 嗱，姓啊，有条捻样话我哋交多少少税喎？咩咩咩，母女王奶又大英帝国。我屌你老尾，你使唔使帮我奶鞋啊？但唔系，但我睇下我本护照咧，即系英国护照收鸠埋咗啊。咁事实上咧，澳洲护照第一页咧都系多谢女王嘅。睇下先吓，我真系查紧咯。 真系大仔。 唔系，其实澳洲纽西兰护照咧，第一页都系写住 拜去咩， 都系拜去 Majesty 嘅，所以收翻啲口，即系留翻啲口德啦，阿执 B C， 唔好再屌女王屌啦咁劲啊！唉，真系留翻， 哇系喎，几衰，唔系，真系唔系，即系对唔住女王，即系嗰篇嘢话佢系坑住晒 woman， 但系其实女王系坑住晒 lady， not woman， 系咪先？ 系喎。 唔知啊， 所以我系拥护我哋君主啊，系喎，其实我哋纽西兰澳洲，当然我有英国国籍啊，纽西兰澳洲严格嚟讲都系女王嘅臣民嚟嘅， 讲啫，严 格嚟讲， 其实 边个理佢啊？其实 有好多人唔明咧，就系你即系觉得要忠君爱国啊嘅思想啊， 嗯， 啲儒家思想仲未跳出嚟。 有 好多 批评 古代嗰种儒家思想， 就算纽西兰嗰啲老坑咧，都有都话我哋点解，即系譬如我哋系支持比较，即系俾一个共和选个总统出嚟咁样啦，即系我哋即系有啲人系 Republican， 但系做 Republican， 即系我哋会信 唔系美国。 咁但系有啲老坑就会跳出嚟话：，屌你有冇搞捻错啊？你对你即系背弃自己嘅誓词啫，因为我哋入籍要有个誓词，就效忠英女王啊嘛。 系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嗰个系形式嚟噶嘛？咁如果佢有得选总统嘅，咁我选个总统出嚟有乜问题？佢取代咗女王，其实冇问题噶，一样啫嘛。即系你系效忠于个国家，唔系效忠嗰个君主啊嘛。就系呢一个。 其实我真系睇紧 passport 第一页咧，其实佢都系讲话。是这个 Governor General， 是女王的代表，那呢就是，是啦，那呢他就，因为你是女王的臣民，所以呢你就，看看，就可以，我真的在看的，真的在看的，那呢你就可以可以在就是可以去其他国家那里咩啦， 肚底下出入， 是啊。多谢女王啦，吓系咯，就系咁咯。但系澳洲第一页都唔系女王头嚟嘅，都系澳洲嘅国徽嚟嘅啫。 因为你哋个国徽冇女王嘛，但系我哋嗰个有嘛。 吓、啊、有嘅咩？ 我哋嗰个有个女人揸住支旗咯，同埋一个毛利人个族长咯。 个女人 揸旗，我系得你哋个国徽系两只动物啫，仲有两只动物都食得嘅，屌，即系一只 系啊，冇错，全世界。 全世界唯一一个食得的国徽，屌， 系将澳国家吉祥物两个都食得嘅，系唔紧要啦，系，唔紧要啦，唔紧要， 唔系我哋笑下啫，唔系咩嘅，因为讲真，我哋连旗都可以投票啦，其实我哋真系呢度讲真，边一个你边个系皇帝都冇人理嘅，屌，就算即系讲真，政治冷感咧，即系纽西兰就真系好犀利嘅。其实投票人都唔多嘅，即系以国际标准嚟讲都算低嘅。其实唔系好理政治嘅，因为边个做都唔会影响咁大嘅。因为纽西兰有样嘢就系、是、都系要保持呢、这个文明，同埋保持一个 moderate。即系虽然有个极右嘅捻样喺个政府里边，但系佢都会俾嗰啲比较 moderate 嘅人制衡到嘛。 嗯，冇错。就好似阿 Trump 嘅话，其实都好多掣肘嘅。 屌，你选咗一个咁嘅极端嘅捻人出嚟，其实美国根本就冇变。即系啲人话美国、 啊、经济好，经济好咗啊，唔系经济好咗。 因为你选个傻閪， 系个失业率新低。 你选个傻閪出嚟嘛，咁系继续啲人咪掠水咯，系个个搵食啫嘛。其实 Trump 冇嘢嘅，你佢就话起个窝，屌起个窝咪好咯，对啲建筑公司又有个预期，又可以有 project 啦。有 project 系啊， 咁咪赚钱啫嘛，唉，冇，其实政治唔系，即系点样讲咧？政治唔系真咁重要啊，系一个人嘅生命里边，好多时 好多时只不过系一个游戏，同埋你谂住影响政治咧，就可以令到自己咧有少少即系生活会过得好啲。 系啊，其实民主同埋自由咧，普世价值咧，其实都系为咗。即系大家整一套比较公平啲嘅规则之后就好好揾食嘅啫。咁如果好似苹果日报咁样讲话有自由嘅地方，或者好似阿 Q 爷咁讲，哪里有自由就哪里有香港人。咁嚟讲，其实好多地方都自由过香港嘅。咁点解唔 或者冇自由嘅地方都有香港人？ 啊，系喎， 其实。其实中国大陆的自由呢，自由程度呢是高过香港。如果不讲政治， 除了意识形态， 除了政治来讲，你撇开政治，其实大陆的自由是多过香港的。即是你在大陆做很多事根本都就算是犯法都没有人理你的。你乱过马路就是一个 case， 你在大陆乱过马路是不会有人罚勾你的。你在香港如果乱过马路呢，是有时是会被人抄勾身份证要罚钱。 都不是的，看你在哪里，在深圳那些地方。罚得好严重，即刻截停你嘅。 喂，其实我又想问下 QQ 仔句话，喂，哪里有自由就哪里有香港人。咁佢就系 supposing 而香港冇自由啊，咁佢有香港人，点解佢仲留喺香港嘅？ 你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好，我都答唔到你。 呢个系鬼论嚟， 唔系，其实 鬼论嚟噶， 唔系我一听到呢条题目，咦，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香港人。咁 Q 爷系有加拿大身份噶，咁嗱，咁加你 supposing 加拿大系自由过香港啦，咁点解佢又唔去加拿大，佢留低香港？香港冇自由噶， 但系有银纸啊嘛，有银 就系咯，就系银纸搵食咯，啲 佢讲错咗，佢应该话哪里有银纸。下里有香港人， 系呢句嘅，完全合，系啊，真系完全合晒题。 系啊，同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其实得一样嘅咋， 搵紧啫嘛。 系啊，其实可能多一样就系搵紧同埋买楼。过去几十年咧，就系得搵紧同买楼系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其他都唔系。其实个个人都系想搵紧同买楼。如果你同我讲有人唔想搵紧，我系唔信嘅。即系如果香港人嚟讲，有人同你讲我唔想买楼，可能佢有公屋啦。咁但系正常嚟讲，一般人都系想买楼同埋滚紧嘅啫。 系，哪里有传销，哪里有 Q 仔添。 有问题啊，最新，因为哪里有 Q 仔，哪里有传销啊？ 哪里有周身？ 系， 哪里有周身？唉，真系，其实就冇嗱。即系我都重申一次啦，就系佢做传销，我唔系觉得有好大问题嘅，因为我都讲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咧，佢今次叫人去做黑工咧，就真系个问题大啲咯。即系传销嗰度，我觉得唉，算鸠你啦，你即系你都系卖嘢啫，同埋你教人做呢啲嘢，咁上当嘅人，佢自己某程度上都有责任嘅。咁大家搵食冇所谓啦。咁但系 最好冇人上当啦。 嗱，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佢叫人去嗰个做黑工咧，就 佢入 真系绝对不可取咯。因为如果你即系好似我上一集都有讲啦，就系、是、香港人而家即系嗰个护照嘅通行力咧已经减退啊嘛，因为多咗人去即系攞个护照去免签嘅地方贩毒，同埋去做呢个卖春嘅工作。咁如果呢啲人数嘅比例咧越嚟越多咧，或者即系好似 Q 仔呼吁嘅人去做黑工嘅比例越嚟越多咧，啲人去做黑工咧，咁香港人嘅流动自由咧就会越嚟越少，所以老老实实真系唔建议大家做呢一类型嘅嘢咯，因为你唔系害鸠自己，即系你自己都麻鸠烦，其实如果你做呢啲嘢，攞个香港护照，即系拉到咧都。不是只影响你自己，影响其他人。即用回本土派的逻辑，就不要累街坊，屌你老母。 哎，那我都道个歉啦，对不住咯，啲BNO 的 holders， 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很理智的，老实讲，那他都是旅游证件啫。 咁其实我都系想屌鸠嗰啲林记啊，阿爪哇人叫咩名啊？爪哇人， 黄世 爪哇人， 系啊，一佢老豆爪哇噶，佢真系爪哇。 哦，系啊，印尼爪哇 ，OK。 系啊，咁其实我都系奉劝大家举啊，头先我讲嘢，我向大家道歉吓，但系咧我就好衷心咁奉劝大家咧，其实。从澳洲呢个 DQ 事件嚟讲咧，我哋上集讲过咧，其实咧比 BNO 高级少少嘅系咪 British Overseas Citizen 啊？都系攞系都唔系一个正式嘅国籍。咁 BNO 咧更加唔系，系你可以平权，你可以向英国政府平权，但系咧人都系活喺现实当中嘅。其实大家该做咩做咩啦，做好自己。苦撐代變咯，其實係我哋好嚴肅地講翻下，其實香港而家情形咧係困難嘅，但係都係嗰句，只可以守住自己價值咯。守住自己價值同埋擴闊自己眼光啦。當然我唔係話我哋眼光好闊啦，睇多啲英文嘅媒體啦，睇多啲學術嘅嘢咯，即係《蘋果日報》有佢嘅價值，但係咧。更多时候咧，佢宣传嘅嗰套排外啊，歧视嗰种思想咧，其实咧最后尾都害翻香港人自己嘅。因为咧，如果真系中共打到嚟时候，全部变晒 asylum seeker 咁样咧，如果嗰啲西人都好似陶杰咁讲咧，咁系咪都系将香港人拖出公海啊？用机关枪扫射啊？最后尾都害到自己嘅啫，其实。 系啊，做人都系尽量比较即系 理性 啲、理性啲、宽容啲。其实自己都开心啲。讲真，即系如果成日都即系心心不忿咁样，上网屌鸠人咁，其实都系比较即系对自己都系冇好处咯。 或者容易上头啊，总之乜嘢中国两个字啊，就上晒头咁样啊。其实。点讲啊？即系最后尾对自己唔开心咯、啊。系我知压力其实嚟讲，我睇咗有啲文讲话香港啲精神病患者都几多下，有啲潜在精神病患者嘅压力好大。但系如果睇得多，即系唔系唔叫你睇负面啲，但系多啲角度去谂，多啲角度去睇咯、啊。 嗯，系啊，同埋。即系唔好觉得自己嘅环境系真系太好差咯。其实而家好多人提供嘅出路，譬如去泰国啊，去日本啊，或者即系去台湾做黑工啊，呢啲嘅即系情况咧，系会比你留喺香港系即系肯定系更差咯。咁即系唔建议大家去冒啲无谓嘅风险咯。即系尤其是系即系你赌下波嗰啲风险啊，冇所谓。即系好似大家参与呢个吓呢个星期二得到嘅波马古专区里边嘅嘢，即系你参与一下冇问题嘅。咁即系但系就唔好轻易讲话要移民，同埋唔好话即系见到而家嗰个形势暂时系淹闷，同埋暂时系困难。就認為自己真係冇出路咯，因為香港而家連即係香港咧睇到一樣嘢，就係你如果係諗住即係搏一搏咧，你係做基建啊嗰啲行業咧，你係會發達嘅，係有機會發達達添。所以即係唔係冇希望咯個社會，即係唔好睇到個社會咁差，而且喺香港嗰種情況就係、是存钱同埋累积财富系容易过喺外国好多嘅，即系你喺外国，即系 税率低嘛。 头先我话即系我哋唔自在咧，就讲笑嘅啫，即系讲真，即系钱有边个唔中意啊？个个都中意。咁但系喺外国咧，就你累积财富咧，就唔系人生嘅最大目标嚟嘅，对好多人嚟讲。咁如果你係生活喺香港呢個社會咧，咁你唯一嘅目標咧，其實應該就係累積多啲財富，等自己可以有選擇咯。 啱，可以去到外國。 係啊，冇錯。 嚇、 啊，打黑工就唔好啦，真係。 打黑真係冇打黑工，因為冇嘅。其實你喺香港而家有好多機會嘅。咁你累積多啲財富，咁第陣時如果你真係想去投翻入社運嘅，其實都係好事嚟啊，係咪？ 即系你都可以咁样做。 或者想系啊，或者想自己细路，或者你觉得自己而家生活环境唔好，咁咪想以后细路哥去外国读书，或者细路哥出外移民咯。 系， 因为我哋学费真系比平嘅，即系比香港平啦，好多嘢都系即系读。学校嗰啲比香港平少少咯， 你希望 压力有冇咁大 吓、啊？你可唔可以避咗嗰个国民教育啦？即系国民教育咁就系多久余嘅，但系你睇到个形势就系佢哋而家冇人反对啦，因为 系啊散晒啦，成个反对派 系啊，所以顶住先，即系香港人唔好俾面前嘅压力吓亲，同埋唔好俾啲政棍吓到，即系。啲政棍有时讲啲嘢都系鸠噏四多嘅， 都过分 系啦，系啊，就唔好理佢哋啦。即系讲真，即系同埋唔好信咁容易信佢哋啦。即系如果就算大陆人，即系你个个大陆人都唔准买楼嘅，香港个楼都系会好卵贵，因为香港系一个贫富几悬殊嘅社会。有钱嘅人咧，佢哋已经坐晒货喺度，佢哋唔会咁轻易平价卖出嚟嘅。就连精神病人林以丽啊，你都只铺啊。即系佢几只铺啊，加埋都过亿， 四千几。 咁你自己谂下，你哋即系精神病人都有钱过你。咁其实如果你正常嚟讲，应该会觉得好唔开心啊，系嘛？咁但系，咁但系你唔好咁样睇，因为佢有钱嘅，但系佢精神唔正常。我屌。 仲同埋阿学阿吴广明先生话斋啦，我哋啲咁低 level 嘅人咧，都中意睇啲英文媒体啊。睇其他外国新闻咧，咁既然香港咁高 level 咧，睇下睇多啲啦。我哋咁低 level 都睇啦，咁睇多啲。唔系，我真系觉得低噶，系，即系 唔系我讲你明就明，明就唔明，唔好捻讲啊。 系 真 B C， 系咁我唔明啊嘛。咁佢社会经验多过我，虽然。学历我都系高佢，读多两三年书啫，我都比佢多。 我屌你，起码多佢十几年啊！扑街。 唔系咁我哋 level 都系低，咁嗱我哋咁低 level 都睇外文啦。咁香港人高 level 应该系咪多咗睇多啲外文，睇多啲外国媒体咯？其实我系咁睇嘅。嗱，即系从呢个学术同埋，即系学术上同埋呢啲。做新聞认真程度咧，老实讲，建制即系隐形建制嘅香港零一同埋端传媒系的确做得比苹果同埋而家嘅明报系好嘅。 嗯， 尤其是端咧，真系做得系几唔错。 细详细，每个专题 冇错。 大家睇嘅嘢唔一样，因为而家即系你苹果嗰啲，佢变咗做即时新聞嘛，咁佢冇做。专题报道的能力噶啦，而家成个苹果报道，佢自然。如果你喺睇其他你头先讲嘅端或者零一咧，佢嗰啲专题报道睇得过嘅，但系零一咧就要小心啲，因为零一咧佢哋咧喺 关键时刻， 就一定会出嘢嚟， 一定会出手 嘅，系啦，冇错。所以同埋我嘅消息就系话，佢哋里边有一个深战室嘅。咁里面讲嘅嘢呢，如果有人讲咗出嚟呢，就炒鸠硬。即係其实佢哋係配合政府嘅有一个部分，有一个 department。咁我哋唔好讲太多，因为如果讲太多呢，嗰个爆料俾我听嗰人呢都能舐嘢。 嗯。 咁啊好啦，咁啊 今日差唔多 啦。差唔多啦 ,ok 啦。好，拜 拜。拜拜。